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安祥桥有事故，队尾排到马甸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以及五元桥分别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 星期六五点零二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周五周六的北京格外的寒冷，哎，这时候就不想出门，最好可以窝在家里，窝在车里。在开车路上光听广播好像有点无聊，能够看一场现场演出多么过瘾的一件事情。此时此刻，如果你要路过什么饮品店，可以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饮品，边喝边听边看。哎，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歌手徐海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然后前两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歌曲，而且很多歌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从哪一首歌曲先开始呢？十七点零三分，老规矩，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徐海星。不同于我们习惯的 Happy Birthday， 这是一首特别的生日祝福。而每年生日的时候，你是否都会回顾一下这一年自己经历了哪些心路变化？而在我们回顾的过程当中，关于受伤的记忆好像总是格外的记忆犹新。我紧紧抱着自己，假装安然无恙，这是受伤的一个阶段。可是这不是最难熬的，最难熬的往往是你总可以听到种种的流言，种种的问题，种种的消息。 但是每一个伤心的阶段它总会过去的，这一路我们可能就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往前爬，可当我们爬出来之后，你回看当中的每一步。 Happy Birthday 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此刻你内心应该充满着种种的感动、感恩和一种欣喜。还记得一开始的 Happy Birthday 吗？我们也不要那么不开心，想一想快乐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自己，而那个你一定是最初的勇敢的自己。九七四 Live Show，这个周六晚上我们跟随歌手徐海星一起唱一唱你熟悉的歌，你不熟悉的歌，周六晚上的 KTV 时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徐海星。非常多好听的作品，今天晚上呢将会一一的呈现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这个公众账号上，也欢迎大家随时点歌，随时和我们互动。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从很嗨的一首歌曲开始。好， I wanna rock， 欢迎徐海星。 非常嗨的一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现场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I Wanna Rock。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樱桃帮的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海星，来我们移步到前面这个访谈区哈，用前面这话筒跟大家聊天，大家听得更加清楚一些。可以，完全没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星，好久不见。 也不用拿得这么辛苦，可以把那个麦卸下来。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海星在演唱第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演唱技术果然是有自己的风格，因为唱到高音的部分你会离得很远。 对，我很害怕把这个大家吵得突然吓一跳。哎， 欢迎海星。 Hello， 大家好。 哎 ，I Wanna Rock 作为第一首歌曲，为什么选择它作为开场？ 我觉得这首歌很开心，然后能够让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能够突然感觉有一股感觉。有一点动力的感觉。 我们昏昏欲睡，所以你周末的时候会容易昏昏欲睡。 我觉得在堵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疲倦。啊，嗯，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刚好有一点堵车的时候了。 周末晚高峰， 嗯， 对，虽然大家堵的路上可以听可以看，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总堵着好像也是有点问题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听到海星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然后我个人很好奇的是，这些歌曲全部都是你平时最喜欢的歌曲，还是你去 KTV 必唱的？还是 这些歌是今天我专门为这边选的一些歌呢？ 哦吼， 我在想今天这个天气 啊， 然后这个时间段， 嗯， 然后这次过来我们唱一些什么样子的歌，我就觉得每首歌，然后自己给自己当了一次 DJ。 其实樱桃帮对于绝大多数听众而言好像不是特别熟悉的一支乐队哈。 嗯，是一支也蛮多年之前的一个乐队。 对对对对，那作为音乐 DJ 海星怎么样？ 之前我觉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才十多岁呢。 哦，你是想说他们这个团太老了哈？ 没有，我觉得时间还确实是蛮长的。然后，可是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然后好声音也有其他的歌手唱这首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今天就过来先唱了一下。 说到这个好声音这个节目，好像已经自己参加过去了6年的时间了哈。 不止吧，6年吗？ 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参加比赛吧。 对，深好像是6年， 是吧？时间过去的非常的快。 太快了哈。 离开， 所以别人每次问我说哇你怎么变了，我就会心里想6年时间其实会有一点变化吧。 变在哪里呢？ 我觉得变在心，我自己会觉得是心态会变很多。以前会从我自己完全是对很多事情产生强烈的好奇，懵懂无知也好，然后就是那种无尽的好奇也好，到现在我回头来看，我觉得自己还是成熟了一些。 那种好奇是内心好像也会是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对对对，一切都是那种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好奇，我也不会在意太多的是在意到自己身上，我会在意周遭发生的是什么。到后来我觉得现在就开始关心到我自己在想什么了。 OK， 好奇我们说好的一点就是你对任何事情保持一种新鲜度嘛。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件我觉得是学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先好奇然后再学习，就会学得很快。 但是不好一点可能就是容易迷茫吧。 对， 就找不到方向。 对， 整天有点懵懵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 你这样从一个好奇过渡到一个现在的成熟阶段用了多久？用了6年的时间吗？ 现在还是会好奇，还是会好奇，可是会分很多事情，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好奇对吗？还是说我可以晚一点我再去把它探究清楚。 OK， 这个变化太有意思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慢慢的聊哈。时间很长，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好奇好奇，有些事情在天冷的时候就不要太好奇了。 对，还是温暖比较重要。 你还说专门为今天选择歌曲，然后第二首我们就是这么冷的天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真的好吗？ 我就看到炸鸡两个字了。 哎，但你别说，今天上海真的还下雪了。 已经下雪了吗？ 上海下雪了。 哇，上海， 我早上一起床时候我朋友给我发上海下雪的那个景象，我觉得还挺神奇，因为上海很少下雪。 对啊，上海下雪了，那今年北京会应该估计也不会太久了。 这两天这么冷，估计可能也快了 啊！太好了，我是南方的小孩嘛。 啊，你最喜欢看下雪天啊？ 太喜欢了，我妈妈也是第一次来，不是第一次，我来北京之后呢，第一次北京下雪了，然后妈妈就过来，专门坐飞机过来， 纯粹是为了好奇看雪。 对，然后我接到我妈下车第一个动作，你猜是什么？ 拥抱雪。 她就蹲下了，然后我说她这是在干嘛？她就摸地上的那个雪。 妈妈免礼免礼。 当时妈妈蹲下了，居然去捧了一把雪。 妈呀！哎， 对，就真的是我们很像，没平时很少看到过，就觉得哇。 但你这么一说，就真的会把大家内心对于雪的那种期待值给调动起来。 对。 但前面说到炸鸡，又说到这个下雪，好像某一部 那个剧当中就说到出血的那一天需要喝啤酒和炸鸡， 对，哪怕没有啤酒也一定要吃炸鸡。 哎，哪部剧我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也在看星星。 对对对，提醒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海星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现场完成表演的。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一起去人民广场吃炸鸡。稍等哈，我们来调整一下。现在对了，想吃炸鸡不太容易。这个版本非常酷，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大家现在发现好吃的东西都需要排队，你排炸鸡的时候需要排队，他在哪里？他可能在排队买奶茶。这个版本很酷啊，重新编曲的一个版本。 对，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好听。 我们还是拿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不好意思，今天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苦，就当锻炼好了。 好，这边一边还可以举一下哑铃。 来锻炼了， 居然会把这个一起端起来，也不怕这个把这个整个。 其实挺沉的，来说一说这首歌曲啊。 嗯，好。 是融合了什么吗？ 这首歌是不是我们编曲的这个版本，但是我找到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它前面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两个这首歌英文歌是一个另外电影里面的歌，然后我觉得两个加在一起还蛮好的。 嗯，那个很熟悉的旋律，嗯噔噔 噔的，对对， 是这个哈， 对对对， 跟这个结合到一起，然后也把这个阿四版本的好像变得有一点爵士调调的， 嗯对， 有点气质调调的， 嗯，这首歌好像还有很多版本，有一个是把那个All About the Bass， 那首歌 Meghan Trainor 的那首， 对对对，把这两首歌把它编到一起，我觉得蛮好玩的。 OK， 所以你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拼接。 对对，天生 DJ 命。 真的呀？ 对，我觉得我跟几个制作人，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首歌 OK， 那我们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换首歌来吧。对， 可能对于听众而言就觉得哎，这样听起来很过瘾。 对， 但是好像想一想，好像这样硬拼起来，反正我们不太懂的，就觉得是不是也不容易。 要选歌还是 要 选 自己歌库是吧？ 对，一定要选，就是哪首歌的从哪一句加进来是合适的，就挺好玩的。 那这样的一个天生的爱拼接的一个成分的话，我觉得好像参加节目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嗯， 总可以带给大家一种新鲜感。 对，有些时候大家会听到，哦，原来这首歌唱是接这个呀。 所以那如果是对于自己的专辑而言的话，会不会有的时候就容易好像哎，我好像加点东西进来， 会 是吧？ 会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写的上一首歌的哪个地方，因为我加进来之后，那一首歌就不可以再单独再做了。 就等于是把最好的一个部分放进来。有些时候如果是能够刚 刚，那是很心疼的一件事儿， 会有一点，会有一点，就取舍了。有些时候会想，哎，这首歌放进来其实会加分，那好用。有些时候会觉得不要的话，那我们就还是慢慢来。 所以你做歌曲的时候，自己会参与制作很大的成分是吗？ 对对对，很大很大的成分。 那你经常会跟制作人打起来吧？ 会会不会打了，不会打起来，就是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啊。我很纠结的一个人。 歌手主观意识强是一件好事吗？ 对于制作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就至少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你是很明确吗？因为当很多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不会有点纠结说到底是这个好还是那个好，是这个 符合。以前不会，以前不会很明确这个，到估计年龄大了。 、有多大呢？ 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毕竟视频看不出来。 然后觉得现在反正就是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从写歌的时候，哪怕因为新的写歌很多时候是我和别人一起来写，我们几个人一起写歌，那就这几个人这段时间就不要好好过。 那我们就来谈细节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我是海棠。 OK， 我是海棠。 我是海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我是海棠是前年发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当时我们的企划主要是希望这首歌能够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状况，一个气质，然后就希望可以做到海棠花嘛，没有光也可以开放。然后我就觉得哎，那种感觉其实蛮好的，然后整个劲儿我觉得特别好。它不是说我一味的要为了正能量我而去正能量，而是我可以在负能量里面也可以正能量的一种感觉。 为了正能量而正能量，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太傻白甜不接地气儿。就是因为他苦过他才正能量，之后才更加真实一些嘛。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海棠是真的，如果是自己可以选择做一种花的话，你希望做海棠花？ 我希望自己做一朵那个叫什么栀子花。 那不是一个栀子花飞呀飞吗？来来，我是海棠，继续的欢迎徐海星。

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可以回升到零度左右，扩散条件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刘德华的红馆演唱会将于下周开锣。进入备战状态的刘德华，除了要展现最好的身体形态、身强体健外，对于护嗓更是马虎不得。华仔最近为了演唱会大量的排舞运动，每天光纯净水、开生茶、电解质水的补充超过了3500cc 左右。为了让更多轮椅使用者能有机会欣赏刘德华的演唱会，主办机构昨天宣布特别安排，将现有还剩下的轮椅平台座位在周一，也就是10号起公开发售给轮椅使用者。继续来关注，12月7号，陈汉典的首张 EP《先不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同名主打歌请到了蔡康永和小 S 出演 MV， 三人再现《康熙来了》中的经典画面。 EP 首播主打的两首歌分别是《先不要》和《爱情有你》。陈汉典在现场介绍，先不要是自己在《康熙来了》中的口头禅，是被 cue 到要做一些尴尬表演时惯性的求救动作。从深层次来讲，先不要也意味着不要先入为主，以为自己做不到，或者是随意对事情下定论。而《爱情有你》则是一首复古风格的爱情歌， MV 是由侯佩岑与陈汉典搭档出演情侣。再来看国际方面，第61届格莱美奖提名揭晓，四大通类奖项中，《黑豹》电影配乐入围了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和年度歌曲三个大奖，《Cardi B》入围了年度制作和年度专辑，《Gaga》凭借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插曲《Shallow》入围了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此外，流行音乐类中，卡妹、A 妹、Gaga 等入围了最佳流行歌手，梅妹、卡妹、蒙德等入围了最佳流行专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红领巾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享。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不同于

心都已经酥了，我觉得今天要是哪一对情侣的纪念日的话，刚才这首歌曲你们听一定会觉得格外的深入人心。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但是我刚才在听这么浪漫的表达的时候，就在想看那个问题，把为了谁怎么加入进来呢？ 为了谁？ 这首歌曲好像没记错的话，也是1991年的影片《罗宾汉》的一个主题曲。对，哎，我们还是用旁边那个麦跟大家说话。 我今天要忘记多少次，我才能记得把这个麦克风拿下来？ 确实是有点傻傻，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楚。再次的欢迎薛海清， 谢谢。 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布莱恩·亚当斯好像最受国人熟悉的一首歌曲了。 对对对。 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啊？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改版的，已经是被改版的。然后后来我才去网上去查，然后查到这样一个版本。那个时候是有上网查吗？后来反正是后来才听到。 你的意思是那个时候连网络都没有吗？ 应该是还没有吧，那个时候交通全靠跑的一个时候吧。 开玩笑，开玩笑啊！继续说，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版本也是翻唱的版本哈。 对，也是翻唱的版本，是女生的嘛，女生的那个调。 好像你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跟前半个小时的演唱上好像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呀。 对，会这首歌感觉要稍微沉下来一点点。 有些人说唱这个英文歌曲的时候，要比唱中文歌曲的时候，唱法上稍微会有些许的变化。你也是这样的吗？ 会有变化，感觉会有，就是英文歌好唱一些，中文歌难唱，因为发音不同。咬字啊什么的， 包括我们这阴阳上去啊这样的一个调动，好像也是有种种的问题哈。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作为我们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讲真的。 对 ，Seriously， DJ 徐海星给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对，这首歌，是前段时间网上这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一首歌。前段时间是这段时间 ，OK，反正我就是大家都在说你会不会唱这首歌，然后我说哪首歌？那我就去学一下喽。然后我说哦，这首歌。 哎，那我好奇的是，你现在平时还会主动的搜新歌听吗？ 会， 还是会哈？ 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把那个新歌榜先拿来听。 就是每一首挨个听，还是你会挑？ 听到喜欢的我就 点一个赞，然后点一个心，待会儿听完了之后，对对对对对。 那你是大概会听完一整首，还是听比如说前奏第一句一唱出来，哦，不是我的菜，直接就下一首？ 听完，听完。 哦，你认真听完的？ 嗯，对。但是不是说我只在坐在那个地方听，我可能我在做别的事情，但是我这音乐一直插着音响，我就放着。哇。然后我听到哪首歌了，我就先放下手头的事，然后把这首歌。 厉害了、啊、那你真的是专业 DJ， 你的曲库量应该非常的大。怎样，我给你换个位置好不好？换不动，我也唱不了那么多。好吧，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这里是974 Live Show。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徐海星。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哎，讲真的，这首歌曲就叫做讲真的。欢迎徐海星，好冷哦。 压得不难过，要你清空。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再度的回到九七四 Live Show。上厕所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休息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后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开始。今天当中，我们请来的是歌手薛海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当中的第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的前半个小时我们唱的跟我有关，后半个小时呢就是你了，就你们的爱情故事。而我觉得今天的第三个时段，这半个小时当中呢，好像跟成长长成有关。首先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哇，曾几何时真的是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这个旋律，然后有各种人带来不同的版本，我们听听徐海星的版本的 Baby 是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徐海星。我第一个表示抗议，根本就没有听够嘞，这首歌曲太快太短了。 再唱一遍中文版。 还有中文版吗？ 没有没有，是要唱婴儿吗？把那一句 baby 还是那宝贝。 2010年的时候 ，Justin Bieber 凭借这首歌曲，真的是各个国家都在放这首歌曲。 对， 那个时候他也才16岁哈、啊。嗯。这个版本好像不像是一个 Justin Bieber 的那个口吻的。 对，是站在塞琳娜的那个角度来唱。哎， 那个时候，哎，现在好像还在一起哈、啊。 应该是没在一起唱歌了、 啊、好吧，过我们的八卦时间啊，跟我们没有关系。说这首 Baby 是重新改编的版本，是你改编的还是从网上找到的？ 是自己改编的。 OK， 所以说这个版本的改编法、 感觉我就是觉得 Baby Baby 就是可以很阳光的男孩子来唱，可是女孩子来唱的话，我就希望能够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感觉，就是比12、16岁大一点的那种少女来唱的话，我希望可以稍微的成熟一点点。 我听这个版本的时候，我的画面是感觉在一个海边， 吹着海风， 夕阳西下的时候。哎，就很作的那个剧情嘛，就是有落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一个女生抱着一把吉他，然后看着她心爱的人在比如冲浪啊或者在玩的时候、 对吧， 然后她内心深处的那个柔软面就展现出来了。 对。 OK，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听到海星带来很多好听的她很喜欢的作品，这是我们听到的 Baby。 接下来呢，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自己的歌曲了。 对， Saying Goodbye。 Saying Goodbye 也是今年的一首作品。 对，今年的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开始创作的前面的几首歌了。 是为什么叫 Saying Goodbye？ 在跟谁说？ Saying Goodbye 其实不是说要跟谁说再见，是跟自己的过去说再见了、uh-huh. 跟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跟自己的曾经说再见、或者是跟自己不一定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我希望 saying goodbye 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跟不好的说再见，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再见。 其实每个月份刚开始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很习惯性的要说一个 hello 和一个 goodbye、跟上个月说拜拜，然后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主动的 say goodbye 它是一件我觉得挺有勇气的一个事情。 对， 你需要去梳理吗？ 需要去，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梳理的。 这首歌为什么等了这么久，然后今年只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出的？ 今年一直是在做创作，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写，写歌，录音，然后制作，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首歌这个地方要不要重新弄一下，又开始又翻回去，然后一点一点的来琢磨。就是我希望大家听到我发的每一首歌，能够听到我在这个阶段我的这个状况，就是我的这个声音的状况，然后我的心理的状态，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一直在成长。 OK， 这样的一首新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音量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仔细的去听一下其中的歌词，包括声音的一个表达。这里是九七次 Live Show， 稍后我们把 Saying Goodbye 送给各位。 好的，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徐海星。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比如说此刻18:13的我们就在跟18:12的我们 saying goodbye， 继续的欢迎徐海星。 心中换的冰块换的无奈，结局都是只找一个大概，照片都是回忆的爱，心装满的冰块化不来，人生黑夜灰烬都是心思一态，没人会加载。 Say goodbye to waiting goodbye， Say goodbye， 再见了再见了，唱的这一首歌，我真的想听到，被傻妹将我收走，谢谢你陪我。Do you waiting goodbye? 很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现场演唱的，叫做 Saying Goodbye、 嗯、 是有一个 ING 哈、 嗯、 它不是 Say Goodbye， 是有个正在进行时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这首歌曲的编曲很酷。 真的吗？谢谢。 就光听这样的旋律，你会忍不住的想要跟着他一起来摇摆。他、 嗯、 我觉得光看歌词 Saying Goodbye 好像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伤感的感觉、 嗯、 但听到这样的编曲的话，你会觉得哎，这样的告说再见它是一件很酷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喜欢想要有一种稍微轴一点的感觉。、 啊、我记得海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的眼泪是结束也是宣告绽放。 嗯， 所以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人， 就是还挺较真的。 你是很少在众人面前掉泪的一个人吧？ 以前会非常非常频繁的，就是哭。 哇，真的呀？ 就很爱哭，但是后来就我又把自己抛回那个坑里去，就感觉后来就越来越不爱去表达自己的那一面了。 为什么呢？ 我会害怕 是受到过伤害所以害怕，还是 对我会觉得就是这一面是不是我应该更好的收藏起来，就是更隐秘的去跟最最最最最亲近的人才会看到我的这一面，平时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应该都是觉得我挺疯的。 那你现在是已经变成了把自己最真的那一面相对来说藏起来一部分的状态了？ 我觉得现在还好，就是在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我会更多的会就是控制住一些，但是话一旦说多了之后我又 就把自己坑都给挖出来了。Saying Goodbye 这首歌曲刚才也说了自己词曲创作哈， 嗯， 我觉得很酷的一点是在歌曲最后一遍出 Saying Goodbye 的时候， 嗯， 加了一个采样， 嗯， 采样当中是有童声的出现哈。 对对，我们叫了一群国外的小朋友来唱，然后我们说千万不要找唱歌唱得很成熟的 啊， 像歌手一样的那种童声，我想要他们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就是或者是他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声音，我喜欢那一种，就是最回到最初的感觉。然后他们真的给到我一个我觉得很满意的一个和声。 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和声？ Saying Goodbye 我就是觉得要跟自己说再见的同时，要同时要向自己要接纳自己的从前， 嗯， 就是我觉得最初的声音嘛，就是应该小朋友的自己，很质朴的，很纯真的，很单纯的，回到最初的感觉。嗯， 这首歌曲跟我们接下来要现场演唱的这首歌呢，完全可以接到一起了。 嗯， 下面那首是《Hey Jude》， 嗯， 也是大人写给小孩子的一首歌曲。 对， 马上送给各位。这里是974 Live Show，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Hey Jude， 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你想唱，跟着一起来吧。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哎，我们直播间可是不懒的状态哦，本时段还有两首都挺难唱的歌曲，一首呢可能是语言的问题，另外一首呢可能是这个唱歌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欢迎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直播间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不确定哦。太坏了。收看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歌手呢是徐海星。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反正我从来都说不对，黑黑黑凤雷，喜欢你。来听一听徐海星版本的喜欢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欢迎徐海星。好听了吧，也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的难度点真的是很多啊。我们先说这个广东话， 广东话真的好难啊， 是不是？ 真的，我自己唱到一半我都笑。 我们还是用旁边那个麦说啊。 我自己唱到一半我都笑了。哎， 有很多歌手说，就是每次唱广东话歌曲之前，就内心是紧张的。 对，是忐忑的。 哎，你也是这样的哈？ 会。 你是上面有标注拼音吗？ 没有标注，所以说刚刚就唱错了好几个地方。 听不出来。是有集中过一段时间专门学广东话歌曲吗？ 没有，就是唱歌的地方会记那个歌词，但是说的话没有办法讲。 那回到演唱上，这首歌曲很多人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唱歌很一般的人而言啊，好高好高的一首歌曲，你觉得这音高对于你而言它是难度吗？ 咬字更困难，因为咬字会让这个本来不是很高的音感觉就有点高了。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咬字，如果是咬字能够练更多的话，应该会更好唱。 对， OK，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很过瘾，两个小时听了海星目前为止已经唱到第十首歌曲了，都感觉不到你累。哎， 还没有。哎，你就麦吧， 麦 霸学院毕业。 你有没有测试过就自己可以连唱多少首都不才会觉得累的是吧？ 二三十首没有问题。 二三十首都没问题。 对。 妈呀，你是从小 就第二天不会哑。 真的呀？ 不会觉得就有点皮啊什么的。 那大家说那都是就调比较平平的歌曲吧？ 也就是要结合，不能只唱太高的音。 你是从小就很会唱歌吗？ 从小就喜欢唱歌。就很喜欢唱歌，就很小几个月的时候， 几个月的时候， 对，先学的，应该是先开始练声，然后再学会叫爸爸妈妈的。 真的呀？ 嗯， 几个月的小孩就是哇哇哇乱哭的。 那个时候就音准就很好， 你就 妈妈 说哇哇哇哇哇就一个 那就吓到了。 很酷。然后真正开始做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真正自己开始做音乐嘛，就是12年之后。 12年之后 才开始在学，看别人是怎么来做一个歌的，怎么把一个自己写在手机里面的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一首很完整的歌，然后现在是开始自己来，就知道慢慢的来自己来做。 是的。 嗯， 刚才我们也聊到说上一次专辑的话是 Four Years。 嗯， 这张专辑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 哦，对， 然后 时间很长了， 这已经过去4年的时间了。这4年是一直在创作期还是？ 一直也有在发单曲，然后现在就是已经有录了一批的歌了，然后我是在看什么阶段，然后我们把它做成 EP 还是发出来还好，还是我们把它做成专辑发出来。 那也就是说2019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海星的自己的作品出来了。 对，会听到很多首了。 OK，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很多海星带来自己很喜欢的作品，下面这首呢也是最近的很热的一首新歌，来自于胡彦斌，哪一首？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揭晓。 好嘞。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徐海星。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写的最近的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有请徐海星。干嘛突然笑那么开心？ 不是我要全拿走。 你想拿走也都可以啦，都给你。 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成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认真，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双眼。 太绵，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恋，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真子把回忆化成梦，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我就当花当作皮肤送。我不必答应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曾恨我们就干脆一点，紧咬的拳剩下了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他都在消遣，大家迈出不管他归结，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情敌在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你说的这么认真，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恋，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都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作品附送。我不必再因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曾恨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不必再为你强求，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他都在消遣，大家迈出不管他归结，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情敌在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哇哦，如果说刚才的那个喜欢你是一个语言，这个广东话的问题，这首歌曲真的是语速的一个问题啊。 真的好厉害的这首歌曲。 是不是挺累的唱完以后？ 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然后这个旋律真的是写的太妙了。 嗯，完成的非常好。这里是974大秀，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